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又系我哋呢个咧唔准时，冇画面啊，冇征稿，一入嚟就系节目嘅星期二得到。咁啊，今日咧就几多号啊？系11月14日就出街15啦吓，即系听日咧15号出街。咁啊，节目主持今日咧有 系 Dilbert 大肥 同埋我 Tony 系啦，咁啊三个。咁首先呢，咁梗係梗係認下錯先得啦。咁估錯咗呢個叫做 希拉里 會贏，點知就輸咗。咁即係老實講，咁美國總統係呢兩個選嘅啫，其實仲有兩個嘅，不過兩個冇機會嘅啦，係人都知啦。 喂，算唔算打和啊？輸咗選舉人票，但係贏咗票數喎、啊。 其實共和黨依幾年嚟咧，依十幾年嚟執過兩鑊都係咁樣嘅喎。 係咯， 戈爾布殊共和黨就贏咗民主黨嘅戈爾，因為民主黨咧又係尋求第三度連任。就因为克林顿搞了8年经济呢，是美国历史以来 有盈余 赚钱的，点知呢都仲系输俾布殊。始终美国人呢就唔想一个总统做太耐，或者唔想一个党做太耐，呢、這个可能第一点啦。因为对上一次连任三届呢就是老布殊第三届列根两届加老布殊第三届之后都要换啦。咁但民主党呢战后是即係嗰個數據係未試過連任三次嘅，咁今次亦都冇辦法啦，亦都叫做唔係話輸少少，即係佢嗰個實際選票多啲嘅，但係選舉人票咧就輸幾廿票，咁啊幾個關鍵州份都輸曬啦， 輸曬 係嘛？咁啊，其實你話輸曬幾個關鍵州份真係估唔到。系嘛？咁佢系咪即系你话我哋系咪有个叫做主观意愿咧？都系嘅，因为你一个分析通常都一定加入你个人嘅意愿噶嘛，系嘛？譬如你想边个赢或者想边个唔赢，咁啊一定有噶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咧，就唔会评论哦，样样嘢各打50大板，呢个又得，呢个又得，系两个都得嘅，咁啊唔捻使听你啦，系咪啊？咁啊听你就想听下你嘅意见，当然你意见或者我哋讲嘅意见冇话实啱噶，系咪先？ 系啊， 咁啊，所以咧，我哋都会要系啦，你写翻低啲嘢嘛。咁我哋咧，今次对于呢个选举结果咧，在几个方面看，经济上呢我觉得呢是对美国呢未必无利的。因为即时呢你见到那个道琼斯的期指呢最多跌过800多点。 你反抽返上嚟。一跌的时候你说入市是时候啦。 是啊，我当时中午的时候我就喂富贵险中求，人 帮帮。 当全世界的人恐惧的时候就是贪婪的时候了。我都那时候计即是条数呢，期指跌1000点就是最底的了。咁果然期指真是跌了1000点。跟住好快就弹返上嚟。咁到大约800-900点的时候呢，任你买嘅。有几个字时间俾你任买嘅。即係话如果当时你买咗呢就赚1000点㗎啦，差唔多。因为反抽返上嚟㗎嘛。咁美国呢係仲创咗历史新高先。即係如果讲股市。讲股市美国创咗历史新高。但係香港对咗两日喎。香港就因为好多因素㗎嘛。不过咁。我即係呢个节目都之前都有提过㗎啦。香港而家调返转头係领先全世界。不论股票，不论政治环境，点解咁讲咧？欧洲退联系嘛，就好似香港嘅拆大台、退学联一模一样。 系英国脱离欧盟， 英国脱离欧盟，同埋美国而家嘅总统选举，佢哋所讲嘅嘢全部都系香港政治人物所讲嘅嘢嚟嘅，全部都系本土派讲嘅嘢嚟嘅。30年一事无成，就去咗美国。 系啊， 跟住咧， 唔好又讲啦。 退联之后咧，脱欧之后咧。伦敦英国会更加有活力，呢个系嗰个叫做约翰逊讲嘅，伦敦前市长，系啦，同香港嘅王嗰啲叫做我唔识一时间醒唔起嗰几个叫咩名啊，即系嗰啲学院啊退联嗰啲嘅讲法系一模一样嘅。咁啊，再之前我哋讲翻香港股市，其实有启示作用。香港股市一喐，跟住美国就抽。香港股市咧而家跌咗两日咧，应该预示咗可能美国都会回翻两，可能都会回翻噶啦。因为怼咗两日先啊嘛，咁啊讲下经济先啦。嗱，我哋不如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始终都系想讲多啲钱啊、生意同钱有关嘅嘢咧。你哋觉得呢次选咗特朗普出嚟咧，对个经济会点睇咧？各方面我哋预测下，或者讲下。 你讲边方面先？ 股市啊、经济啊、外汇啊、石油啊， 经济嗱，我真系唔系咁识嘅。不过咧，听到嗱，佢喺度吹话煤炭股、石油各样嘢，全部啲行翻旧经济嗰度，其实就用翻共和党嘅底， 系 系咪啊？油商嘅底嚟做，咁又话要产煤啊，增加几多几多啊？佢系讲紧呢一套。 但系产煤咧，即系点讲咧？系咪对油价有利咧？有个问题啦，呢、這个真的不敢讲嘅，即系煤同油可不可以并存呢？ 煤啊，应该发电啦，油就本身可能系运输啊，或者各方面、啊、 取暖油，因为美国有时 系啊，冻 起上嚟都好冻，都要取暖 油。但系我觉得佢咁样讲咧，都系嘥气嘅啫，冇理由我页岩气生产咗控制晒全世界，我而家将佢摆开咗，跟住又翻去以从前噶，行前咗嘅嘢 其实咧，我哋都讲咗成年几年几噶啦，油即系石油嘅价格咧系冇得玩噶啦。 我都系觉得 系即系咧，一定冇运行嘅，你买油股一定戆捻鸠嘅。咁点解咧？因为而家嗰个石油咧系同佢嘅政治经济无关，系同佢实际嗰个生产，即系你个页岩气已经。限住佢個價錢嘅啦，你一高佢咪生產要買出嚟咯，你一低佢咪唔生產咯，所以咧價錢咧跌翻轉頭係會喺嗰個 range 咧上上下下，好難話去翻。老實講，六十蚊都過唔到啦。 美國係好難走去自己生產油嘅，因為佢啲油嘅成本太貴。 係， 佢而家嘅玩法就係我係戰略儲備坐喺度。 係， 我有我要嘅時候我拎佢出嚟。 係， 佢嘅玩法就係咁，寧願買，佢寧願買。 係。 因为你而家平过佢自己开嘅， 佢不如买，自己成本贵啊嘛， 佢不如买嗰、那个。 但系而家叶岩气唔同啊嘛，佢叶岩气基本上嗰个生产成本系十蚊钱， 而家嘅系啦，而家就平咗啲 啦。咁啊平啊，咁佢咪你头先讲得啱啦，你出， 即系你太贵咧，我咪出叶岩气咯，咪怼翻。 平翻咯，如果你话你平嘅，我唔出咯，等你嚟咯。 系啦，你跌到四廿蚊、卅零蚊，总之唔出咯。 总之永远都系卅零蚊到五十蚊之间上上落。 喂，咁佢益唔到佢老友啊，普京喎。因为啲油价继续系咁样浪去，阿普京都好唔掂喎。 益唔到噶啦，唔会益到噶啦， 唔会噶啦。 因为呢个系大势所趋嘛，即系嗰个局限嚟噶，你想益都益唔到啦。 即系电动车嗱，所以早几日佢一当选 Tesla， 咪第一句股价跌咯。 系 啊，人嘅心理嘅啫嘛。但系佢跌稳咗之后，永远都系噶啦。你一样嘢科技行前咗，唔通 iPhone 出咗之后，我话我而家全部要旧经济用诺基亚咩？冇可能噶啦，系我呢咁嘅古老石山仲揸住个诺基亚嘅啫嘛。 嗱，咁啊，另外啦，有亦都有网友问咧，问日元前景，问嗰啲叫做美元、黄金，我话咧石油、黄金、日元全部都冇运行，即系咧叫做避险嘅嘢。全部都唔得噶啦，而嚟紧嘅咧，美股可能会继续行，因为咧佢老实讲，特朗普始终系地产商啊嘛，咁地产商最紧要梗系卖楼啦，系嘛？你估佢会唔会牺牲自己嘅利益嚟成就美国咧？肯定唔会呢、這个， 因为佢系生意佬嘛， 因为佢系地产商，佢除咗生意佬之外，最紧要佢系地产商，所以嚟紧嗰个利息咧，我预计嗰个系会持续将个低息环境持续。再耐少少， 所以佢唔炒耶伦而家。 耶伦可能收到风，哎，嗱，你放心啊，亲生，我都会， 我识做噶， 我识做，啊，放心啊，射住吓，射住， 冇办法，佢冇可能换咁多人嘅， 佢冇班底，你换咗佢之后，你换边个上去啊？ 唔系，佢噏就系噏好多嘢，但系好多嘢都做唔到，所以咧，我系预计呢个 Donald Trump 将会系全世界。第一号搬龙门高手，绝对比叶宝成高几班。 系， 唔系佢唔系高手，系唔搬得啫。 唔系龙门嘅最高境界咧，系佢自己就系一个龙门，佢去到边度个龙门就去到边度，你冇办法即系唔使搬噶啦，佢就系龙门，呢个系最高境界。 但系唔系喎，市面上好多人讲，佢而家逼不得已嘅啫，因为佢而家未筹组政府，未有班底，当佢咧成行咗之后咧，佢就照佢嘅嘢讲噶咯，讲咁做噶。 我就唔信啦，你见到佢嗰个当选嘅时候咧，我觉得。当系佢当选咧，全世界最腾鸡嗰个系佢自己，因为佢冇谂过，我谂住嚟高票落选玩下嘅啫，大佬，你而家叫我怼咗我入去做，我点啊？所以佢当选嗰阵时嗰个样， 哦，系啊，嗰、那个徐央系一个好失落嘅神情嚟嘅，全世界都为佢欢腾，但系佢个样咧系完全好似咧，好似输咗咁嘅个样。 咁你睇到噶嘛？你睇下奥巴马做咗几年，你睇下啲白头发多到点啊？有相俾你睇噶啦。 咁、哦、奥巴马唔算系最劲嗰、那个， 好后生噶咋？ 但系佢奥巴马50多啦， 你谂下，你谂下，喂，佢而家七张嘢噶啦。 系啊，佢系咪？觉唔觉得呢几年啊？我谂紧。 佢啊惊啊，仲因为你谂下。唔好讲乜嘢，有如果你系能力唔够嘅话咧，你做呢个位系好大镬嘅。你记翻咧，阿卡达做咗四年总统，样老咗几多？ 系 当年佢个样， 佢真系唔够班， 起码老咗十年。 系 散晒。 咁我冇见过后生嘅时，因为我哋本身年纪有即系冇咁大。 你揾翻佢当选，你揾佢当选嗰阵时唔使，你揾佢当选嗰阵时52岁，同埋佢落任嗰阵时56岁，嗰两想对一对得噶啦，老起码十年。 系咁样，咁啲鬼佬系特别老啲。 系啊，唔襟老啊嘛。 其实希拉里已经算保养得很好好噶啦。喂，70岁嘅女人嚟讲啊，佢已经系保养得很好好噶啦。好多美国40岁嘅女人都系佢咁样嘅啫， 冇错， 真噶。 系啊，老得快， 真系老得好快噶。所以真系嗰啲美，即系尤其是男女咧，嗰个差别咧，美国如果系一对70岁嘅夫妇，以为两母子嚟嘅行出嚟，因为男人冇咁襟老啲嘛，女人特别老快，即系特别老化得快嘛。 系冇错， 讲过好多次嘅，男女嘅生理构造唔同啊嘛，所以男人娶老婆咧就细过自己10岁或者再多啲吓。但系咧，对于特朗普嚟讲，有个好痛苦嘅情况会出现啊，就系冇得滚。系咪冇得叫鸡？因为咧，佢以后嘅行踪就会成为全世界嘅目光焦点所在。你点会叫鸡啊？ 又唔使叫嘅，你学克林顿咪得咯？ 喂，咁冇用啊！佢要砌啊嘛，佢唔系要斋含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老实讲，含几下嗰下克林顿呢啲咧，系一个叫做咧，即系点讲啊？系可能。不嬲，可能做开正派嘅人咧，突然间有啲诱惑，哎，忍唔住。但系特朗普咧，系叫做咩啊？中横花墙嘅人啊嘛，已经系。 啊，唔使惊，唔使惊。因为第一，以佢嘅年龄咧，随住佢跟住做埋总统之后，随住佢体力下降咧，佢要求会越嚟越少嘅。你唔使惊。 我又唔信喎，因为咧、那个当一个权力揸手嘅人咧，嗰、那个高院同数咧系特别高嘅。又未必， 但系仲 系咪啊？你睇下，贝卢斯波里， 哦系，贝卢斯波里70几咯， 70几，晚晚都要揽女。但系咧，头先阿 Tony 就讲得啱，佢真系搬龙门高手，因为咧，佢又想砌，但系佢把口咧又斋吹唔做啊嘛，系咪根本上调转嚟咧？ 包括佢话喺呢个墨西哥边境兴万里长城， 今日改咗啦， 改咗做围栏， 系啦。即刻围栏，所以话 唔使长城嘅，好似侏罗纪公园咁咧，整啲网咪得啦， 电网 啊，电网咪得啦。 原本咧就买一只烧猪嘅，变咗两斤烧肉咁咯。 系咧，或者一条沙利督啦，系咁上下啦。嗱，但系咧，我觉得特朗普上咗台咧，会嚟紧会依我净系讲两年咧，会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就系咧好利依个中国嘅经济，对于中国嘅经济咧。同埋呢个中港嘅股市同埋楼市咧，系会有好大嘅刺激作用。因为你睇佢嗰个竞选嘅口号，同埋而家咁快就已经全部转晒态咧，佢其实系一个叫做咩咧？即系 draw 你 attention， 讲一啲好离谱嘅说话，令到咧呃鸠咗个位翻嚟做之后咧，佢嘅经济政策一定系向中国全面靠拢。 因为有 一定系向嗰边妥协嘅， 因为好简单。希拉里咧，你唔可以靠用钱去掟死佢。但系一个生意佬嘅特朗普咧，大陆系可以绝对用钱掟死佢嘅。 呢个绝对可以啦，大陆系样嘢都可以买得起嘅。你谂下啦，对啲咁嘅唔值钱嗰啲非洲穷国都可以几廿亿美金咁样上，特朗普副身家都系几廿亿美金啫嘛。你话有生意俾你做、啊，你谂下啦，俾你赚几钱啊？5000亿美金啦，够唔够啊？特朗普冚家为你中国服务一世啦，连埋佢个仔10几岁嗰、那个，系咪一世为你服务都得啦。 所以大陆好高兴嘅，大陆尤其是嗰啲网民好高兴嘅。 好高兴，好高兴。所以我话咧，如果希拉里做咧，对香港嗰个前景咧，呢几年嘅前景咧系会好啲嘅。而家咧系一定差噶啦。有个网友，大陆嘅网友讲嘅，佢就话咧，以前我哋以为国家强大冇人够胆嚟虾我哋啦，而家调翻转啦，原来国家强大，冇人够胆嚟救我哋啊！香港嚟紧呢几年就系一样啦，因为特朗普嘅上台，令到中共系更加强大，令到中国嘅经济系会更加好，而所有嘅环境系绝对于有利中共嘅统治， 我夠膽講啊，中共因為特朗普上台，起碼嗰個壽命長二十年，係由於佢嗰個經濟政策，甚至乎佢會令到美奧巴馬下咗盤大棋，就係重返亞洲咧，一定會徹底破壞嘅啦，賭鏈又會斷啊，各方面都會全部消失曬，佢可能將亞洲嘅權力外判俾日本。啊、我唔捻理你啦，我要搞一个叫做美国人优先，吓乜嘢都系以美国优先，本土派。 咁佢啱嘅，因为佢系美国总统啊嘛，唔系世界总统啊嘛。 嗱、這個、呢个咧，呢个系睇下你点样睇啦，即系站在美国人嘅立场，其实佢系啱嘅。我使乜有咩理由为咗你呢啲中东嘅人，大家信仰唔同，大家嘅一个价值观唔同，我要派我哋美国人去为你嘅战场送死，我又要使钱，到最后又系中石油攞捻晒啲合约，系咪？唔系埃克森美孚，唔系嗰啲显赫， 唔系伊朗已经最大嘅买石油嘅就已经系中国啦，你开放咗佢， 咁唔啱数啊，系咪先？所以咧，站在美国人嘅立场咧，特朗普系做总统啱嘅，但系如果站在香港人，唔系讲中国人啦，香港人嘅立场，特朗普上台，中共更加强大。呢啲叫做天佑中共，天滅中華，我就係咁講啦。佢一定係即係嚟緊幾年咧，大家放膽炒股票，放膽炒樓，一定係有排升嘅。不過咧，人權就唔好講啦，民主亦都唔好講啦。呢、這個嚟緊個局勢就係咁嘅，這個我個人嘅睇法啦。咁、啊、但係咧，對於樓市咧，我亦都覺得咧，出咗辣椒之後咧。由於呢個特朗普嘅效應咧，可嚟緊可能依三四年會升多一倍啦。香港嘅樓就係、是、因為特朗普效應， 真係 唔出奇啊！我唔敢講百分百啦嚇、啊，即係有可能啦，有機會啦嚇、啊， 即係唔做燈， 冇得做燈噶喂！我又冇錢，我使乜同你對賭啫？係咪先？又冇著數嘅係咪？喂，我夠膽斷言係嘛？你依樣嘢一定會發生呢啲事，係夠膽。到特朗普边啦，跟住赢捻咗四倍之后，将啲钱落嚟沽期指啦，沽捻完期指揸翻上嚟咧，赚一千点啦，来回两千啦，系咪先？喂，如果攞住份赛马结果出嚟赌嘅，个个都变两三千亿身家啦，系咪啊？唔可以咁计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咧，呢次时间够唔够？嗱，好多人咧喺度讲话呢个萧生系灯，嗱呢样嘢咧，我啊唔系好赞成咁样讲法。首先咧。是不是灯呢你要全盘睇晒你话佢样样错冇一样嘅啱嘅咁样呢就叫灯啫。但係呢老萧有个问题呢佢係除咗喺楼市方面呢係叫做呢全面灯真係叫全面啦。 冇错。 2010-11年开始灯到而家就冇停过。但係呢其他咧部分，即係當然咧，你估嘢有中有唔中噶啦，冇理由全部輸曬，都冇理由全部贏曬嘅，係咪先？咁有一樣嘢啦，佢哋咧有啲人就講錯啦，佢話咧老蕭預言未來呢兩年香港都唔會有大型嘅群眾抗爭活動，呢、這個絕對講得啱數。點解咧？你諗下，自從嗰個叫做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有冇一次大型嘅抗爭？ 冇。 年初一。掟完砖之后，年初二有冇再掟？ 冇晒。 拉八十几人之后，有冇再有其他暴力抗争？冇。啱啱你谂下，上个礼拜嘅游行系 一掘砖就唔见晒人啦。 游行嘅目标系乜嘢？反对释法褫夺两个民选议员议席。 都冇人。 如果呢单嘢发生喺2005年至到2013年、2014年呢十年内，是但一年发生呢啲咁嘅事，50万人上街，10万人包围政府总部唔走嘅，而家。10000人行到中联办，得翻4000人，4000人一见到人掘砖走够晒，有啲咩做啊？冇噶啦，嚟紧唔会有大型抗争运动啦。所以我都话啦，梁振英啲人话佢会连任，唔需要噶，因为你香港已经系好易管治噶啦嘛。你谂下啦，琴日反释支持释法反港独嘅有40000人，你哋咧？反释法嘅得10000人，支持释法有40000人去示威，民意已经讲咗出嚟啦嘛。是不是啊？净系讲个民意，大家都系游行，大家都集会。你有几多人？人哋几多人？ 唔系，人哋话嗰啲收钱咯、 啊。你又咪俾钱咯，系嘛？你咪俾钱人哋去做咯。而家问题系冇人出嚟嘛，系咪？你以前冇俾钱，嗱，大家都冇当你冇俾钱啦。喂，点解人哋有40000人，你得10000人先？系好大镬嘅，系因为冇晒人啊嘛，个个对呢个政治系完全系心灰意冷啊嘛。个个心灰意冷都唔想讲嘅时候，政府边度使搵啲咁强硬嘅人做啊？ 系咪啊？即系你下一任求懒期一个都得啦，系咪先？啊，搵冯伟光得噶，系咪先？冯伟光今日出嚟护主啦吓，佢话咧嗰啲系一个假象， 民望低系民意系假象， 系假象。 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假象啦？ 好简单，我都话最简单啦。你试下唔带保镖，一个人落油尖旺行两个钟啦，睇下有冇事咪知咯。 唔系唔使啊，行落去即系我你如果能够完整地翻去咧，就你赢啦。 系啊， 喂，头先听你咁样讲，你又肥肥地，望你嘅样子。真系成个老美男咁噶喎，佢又屌你老美啊！最忠心护主，保护教主个春台，你而家就话屌你老美，其实老少都估中好多， 系啊， 你系咪有类似噶？ 系冇错啦， 真系。 我哋咧，我系今集咧，无论点都好咧，要帮阿老少咧护短噶啦，点都要系咁，都要讲几句啦。 即系佢真系短都要护佢。 系啦，冇办法嗱。除了楼市之外，我哋睇下有边啲会中啦。楼市方面咧，咁啊全部错晒啦，呢啲唔使讲啦，由2010、2011开始错到而家，系咪？直至咧，佢今年啱啦， 买楼 正确决定就系话要买两层楼俾个女， 两太古城 系啦，就话要买俾个女。不过可惜，一句有少少可惜就系咧，当时冇坐言起行，因为始终咧信心咧。不足做咗咁耐淡友，突然间要买楼咧，信心啊争啲嘅。即系咧，我哋咧系鼓励佢，嗱要鼓励佢俾啲信心吓。咁、啊、所以佢自己买一层吓、啊、兆辉台啦，即刻加3000多万买增持兆辉台，系嘛？即系你话佢住又好，乜都好啦，自住又好，但系起码咧都系佢对楼市咧系一个叫做。有一种叫做咧认错嘅态度，我哋呢样嘅，我哋觉得几 即系真系跪低咗嘅， 系跪低咗嘅，勇于认错吓。对于以前睇错，因为楼咧，我哋一阵第二节可以慢慢讲。好多人对楼香港嘅楼啊、楼市、银行完全误解嘅，误解得好严重。啲楼就系大陆人炒贵，你知唔知道香港人有几万亿喺银行嘅存款，红宝仔有几万亿噶？ 系啊， 几万亿红宝仔年年都系零啊，去打保年年都冇钱噶。啲人系咪要谂啊？老实讲啊，你如果有500万喺银行做存款，你都会谂下，喂，个月去打保都系得100-200元、1000元都冇，系嘛？咁你会点考虑啊？你系咪揾出路啊？系咪？呢个话题我哋下一节再讲。咁我哋讲下啦，老萧。最近点解会成日登呢？由去年开始，其实佢登都系除咗楼市啊。以前我一路都讲咧，当时冇人讲嘅时候就我讲，因为佢睇楼市系全错嘅，由头错到落尾，错到今年嘅， 同生果宝一样。 系生果宝早啲，生果宝 从来都未嘅，从来都 生果宝系1996年佢卖2蚊份嘅时候已经开始睇淡楼市啦，因为佢要针对嘅嗰个叫李嘉诚，而李嘉诚系靠。 楼市 靠起楼发达嘅，但系李嘉诚唔系靠宅楼发达嘅，宅楼发达咧就系呢个华茂，系靠宅货发达嘅。佢啲楼系由300蚊尺宅到6000蚊尺，卖唔出嘛300蚊， 系啊， 宅到6000蚊发达嘅身家暴涨。 你睇自己睇深井豪景花园就知啦，啊卖来卖仲有单位剩， 金丝花园 系啊， 系嘛，嗰啲一手单位嚟嘅，买到而家仲系。 系啊，佢拆咗之后，跟住再起过都赚噶。啊！因为佢真系200-300蚊尺嘅时候卖嘅啫嘛，而家你几多钱？ 系啊， 系咪老萧咧，佢有啲嘢有眼光嘅，我哋应该要赞下。 冇错啦，唔系因为咧，凡事咧都要向好方面谂，做人啦，唔能够太负面。因为咧嚟紧民主啊、抗争呢啲冇得搞噶啦，坦白讲。因为全世界咧行到去嗰个叫做本土主义兴起嘅话咧，系唔讲人权、唔讲民主噶啦，大家唔需要讲呢样嘢，搵到钱啊，你就会比别人多一个选择。系咪？你可以选择离开，或者选择留低。而留低香港咧，嗰、那个经济成本要好重吓。咁、啊、我之前节目都有，亦都有讲过啦。香港嗰个叫做经济咧，系好似要将啲楼价去抬到一个咧，你香港一般人买唔起嘅地步，咁咪换人咯，换血咯。香港人同你换血，香港嘅地产商都换紧血噶，系咪？而家咪换啲大陆地产商嚟换咗你香港地产商咯。换完大陆地产商，咪换你啲香港人咯。由大陆人，你冇钱买20000蚊层楼、20000蚊尺楼，咪由换啲买得起嘅人换咗你个位咯，系咪？咁你咪将层楼卖俾佢，攞笔钱翻大陆住咯，系咪？深圳住唔起， 咪住远啲咯，住东莞咯，东莞都嫌贵，咪再住远啲咯。學山咧平好多噶， 系咪先？ 惠州都唔错， 系惠州都得，系 啊。或者另外仲有一个选择，而家啲人谂紧呢个东南亚地区。 哦，系啊，而家系咁买碧桂园，系喺嗰个叫新山嗰度系嘛？系咪新山啊？即系吉隆坡隔篱， 系啊， 望住新加坡，佢话比邻新加坡嘛，系咪？ 系啊， 真系比邻隔篱啫嘛。 即系呢啲口号學足李嘉诚系咪？ 一脉相连九龙塘 系啦， 呢个就系大围嘅名城，呢个真系好绝啦。 系啊，即系我想睇 啲事实，一脉相连九龙塘喎，系咪？ 一个站啫嘛， 黐住啫嘛， 一个站啫嘛， 大围啫嘛， 即系所以咧，口号嘅嘢真系。即系明啊明啦，讲翻好少先啦，有冇成日咁多题外话？即系好有兴趣知道咁啊，大佬啊，我哋今集嘅节目嘅收视全靠你讲老萧咋，大佬。 嗱，唔系因为咧，我哋咧即系我哋经常都听老萧咧，咁其中我哋一个启蒙，我哋成日都收听嘅咧，我就发觉佢嗰、那个除咗楼市唔准之外咧，之前其实都 OK 嘅啲嘢， 系 即系预测都 OK 嘅吓。但系咧，一讲到经济，又是李嘉诚啊，佢唔喜欢嘅人咧，佢个主观意愿好重嘅。佢成日覺得李嘉誠啊應該 輸 冚家產嘅，應該破產嘅嚇，即係好似無線 TVB 嗰啲劇集咁樣啊！哦，突然間嗰個叫做咩啊？方俊生俾人哋打咗一拳，打鎖鎖咗層樓，突然間嗰間係大屋喺邊度啊？喺九龍塘嘅大屋嚟嘅，突然間唔係佢個名嘅咯，要俾人趕出嚟係嘛？嗰啲手上揸住公司嘅股份冇曬。钱冇晒， 唔系一俾人恶意收购咗之后，即系要瞓街。 系啦，恶意收购人哋，原来唔使用钱买佢股份嘅。 系啦， 好奇怪，我谂唔明啊，俾人追击啊。佢话诶， 嗰啲咩编剧嚟噶？ 我唔明咯， 老萧。 哦，咁系老萧 无线啊？ 唔系老萧系徒弟都可能嚟嘅。 唔系，我系讲老萧嘅眼光好啊。老萧嘅眼光就系话咧，无线呢编剧咧系好低能嘅。样样嘢都唔识，点会无端端？好似坦白讲，食神都戆捻鸠啦。那个周星驰都嗰度食神，一间餐厅，一间茶餐厅俾人哋冚档，就会破产噶啦，身败名裂啦，系咪？一捻样啫，就系无线编剧啫嘛，系咪？咁所以话咧，老萧第一指出无线编剧嘅存在喺香港咧，系一个冇学识嘅，系一班低能嘅编剧咧。啊，呢样老萧好有眼光，所以咧，我第一时间咧就攞出嚟讲。咁佢咧预言啊。TVB 咧会走向没落，而收视系会跌破20点，哎中晒啦， 16.1而家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老萧眼光咧系有嘅，当然唔系全部准啦。你话佢嘅灯咧，呢样嘢佢救到无线唔掂啦，而家无线啲股价几多钱啦，系咪？ 佢救到赌王维基唔掂啦，而家要王维基点啊？ 冇错啦，咪一样唔掂啦，系咪？咁所以咧，嗱部分咧佢系睇得啱嘅，唔能够全部话佢系灯，所以咧我觉得咧。佢亦都自己讲得啱嘅，佢如果有咁大威力，影响到美国，全世界最强嘅国家，会连一个总统都输埋，系嘛？咁佢实咁犀利，调翻转头啊！我哋唔应该耻笑佢，唔应该嘲笑佢，亦都唔应该批评佢，系应该点啊？立生祠去供奉佢啦嘛，系咪先？如果真系咁犀利嘅话，系咪？ 佢听日就讲喂。共产党啊，千秋万世啊，所有本土派即刻当佢神咁啦！一讲呢句说话搞掂晒啦，系咪先？ 系啊， 啊， 梁振英长命百岁，系嘛？叫做永远 佳年任， 永远健康，系嘛？老婆唔勾佬吓，子女孝顺，系咪啊？跟住咧就系百子千孙，咁啊咁，但系咧，依样嘢又违反意愿，因为老萧佢本身唔愿意嘛，佢想梁振英冚家产啊嘛，咁呢啲系讲唔出口噶嘛，系咪先？咁一到你违反佢嘅思维嘅嘢咧，佢系唔会去讲嘅， 因为佢嗰有套逻辑嘅，比如好似你好似由。由拆大台开始啊！ 拆大台，推联 ， 跟住脱欧， 其实佢嘅 路嚟嘅， 同一个道路嚟嘅。喺佢个时候，个主观愿望系咁样，佢就一路跟住都要咁样行。 系， 所以咧，你唔能够话佢系灯，系佢个思路都系同一套嘢嚟嘅。 系啊， 一路咁样行。 老萧咧，其实有一样嘢呢节就唔知时间点可以行。 呢节时间差唔多啦， 再讲嘅。 嗱，咁样时间唔够，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讨论。